你需要冷静思考。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，多吸点清新空气。 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，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招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武则天设计了一个连环局，除掉了武为良、武怀远以及贺兰姑娘。而在此之后，武则天又把手伸向了贺兰敏之。连环局结束了，武则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在大姐、三妹、外甥女儿去世之后，贺兰敏之和杨女士就成了武则天最亲的娘家人了。一度武则天也把贺兰敏之当成最亲的人。公元666年，武元庆和武元爽在外地憋屈而死后，谁来继承武士约的爵位呢？这件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。按照常理，武士约的孙子武承嗣、武三思都有资格，然而武则天却不想这样的好事能够落在他们的头上。想来想去，最适合的人选还是外甥贺兰敏之。不过还有一个问题，贺兰敏之姓贺兰，并不姓武。这个很简单，把贺兰敏之列入武士家谱，改姓武不就可以了吗？让他作为武士约的后嗣，继承武士约的爵位。从此贺兰敏之不再是贺兰敏之了，而是武敏之。凭借这层特殊的关系，武敏之的仕途平步青云，很快便升迁为门下省弘文馆学士、左散骑常侍。在姨父和姨妈面前，那是相当的红。不过吴敏之的红并没有维持多久，很快他就因为一次谈话被姨妈武则天怀恨在心。谈话是在李治和吴敏之之间进行的，主题是贺兰姑娘的死因。李治说， 朕出去主持朝会时，他还好好的，等我回来，他已经没得救了，怎么会死得这么快呢？吴敏之没有回应，只是嚎啕大哭。这一幕恰恰被武则天的眼线看到了，转述给武则天。武则天仔细揣测了一番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这孩子看来是怀疑到我了。吴敏之什么都没说，武则天却认为他已经怀疑到自己了，或许这就是做贼心虚吧。如此一来，武则天对吴敏之再也没有以往那般宠爱，而是越看越不顺眼。曾经最亲的人，现在渐行渐远。四年后，武则天的母亲杨女士病逝。当武则天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时，她却听说吴敏之已经脱掉校服，奏上了乐曲，与歌女纠缠在一起了。武则天的心深深地被刺痛了，不久更深的刺痛又来了，这一次比上一次放大了很多倍。原本武则天和李治已经看上了司卫少卿杨思简的女儿，准备让她做太子李弘的太子妃，结婚日期已经敲定，但是意外却发生了。就在结婚之前，准太子妃居然被强暴了，谁干的？吴敏之硕大的一顶绿帽子居然要给太子戴上，武则天出离了愤怒，这个吴敏之居然荒唐到这个地步，留他何用？公元671年6月11日，李治下诏将吴敏之放逐到雷州，即今天的广东雷州，同时剥夺吴敏之姓武的权利。从此之后，你还是贺兰敏之。被放逐的贺兰敏之并没有走到雷州，当他走到韶关时，便抵达了人生的终点。韶州地方官用一根马缰结束了他的人生之路，一根马缰结束了贺兰敏之的一生，同时也把意外的惊喜带给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。他被武则天恩准从岭南返回长安，继承爷爷武士约的爵位。与他同时得到解放的还有武元庆的儿子武三思。上一代的恩怨已经终结，武则天不想再跟侄子们过不去了，从此对这两个侄子恩宠有加，甚至在自己称帝之后还徘徊于传侄还是传子。而这一切的起源便是公元671年对武承嗣的重新启用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 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从公元666年到671年，李治一直冷眼旁观着武则天对娘家人的整肃，这些事并不是他关心的，他更关心皇子之间的关系。他曾亲眼目睹李承乾和李泰的争斗，也曾听说父亲当年的玄武门之变，他知道皇子之间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，因此李治格外关注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只要一有不好的苗头，便要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久而久之，对于皇子之间的关系，李治有些神经过敏。这时候，一个倒霉蛋儿撞了上来，倒霉蛋儿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。王勃倒霉之前的身份是沛王李贤府里的编撰，他倒霉是因为一篇恶搞檄文。王勃檄文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，当时京城贵族圈里流行斗鸡，贵族们纷纷豢养斗鸡，以斗鸡为乐。沛王李贤和后来成为皇帝的英王李显也加入了养鸡行列，两个人还约好来一场面对面的斗鸡大赛。为了以壮鸡威，沛王李贤让王勃写出一篇檄文，别人打仗有檄文，咱们斗鸡也得有檄文呢。很快王勃洋洋洒洒写好了一篇檄文，题目是檄英王鸡。这篇檄文引经据典，妙语连珠，即便放在现在也是一篇非常好的幽默文章。王勃写檄文只是为了好玩，却没有想到这篇戏谑的檄文居然砸了自己的饭碗。檄文有幸同时又不幸被高宗李治看到了，李治的鼻子差点被气歪了。李治愤怒地说道，据此是交媾之见。李治的意思是说，王勃写这篇檄文会让皇子们之间产生矛盾，王勃本身作为王府修撰，不去维护皇子们之间的和谐，反而写这种玩意儿破坏他们之间的和谐，那怎么行呢？赶出去。本来是一篇搞笑的檄文，却落得一个不搞笑的结果。王勃觉得自己的人生太搞笑了。后来仕途坎坷的王勃乘船前往胶州，即今天的越南，看望父亲。船驶入南海，王勃落水而卒，时年27岁。是主动赴水还是失足落水，皆有可能。传入汪洋大海，回想人生经历，最易引发人生感慨。当此时，生死其实只是一念之间。有的人虽生有死，有的人虽死犹生。既然生，就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淡然死，却死若秋叶之静美。而这一切其实都始于李治的神经过敏。多年以后，李治才发现，在他的皇帝生涯中，最危险的关系不是存在于父子之间，也不是存在于皇子之间，而是存在于母子之间。永徽三年，武则天为李治生下了一个男孩，他给这个男孩起了个名字李弘。从后来的史实看，李弘是武则天的福星，也是武则天进宫的号角。 李弘出生之后，武则天原本与王皇后亲密无间的关系荡然无存，转而成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。为了抵御武则天携带李弘的进宫，王皇后采用了李代桃僵的办法，认下了后宫刘氏生下的皇长子李忠，企图用这个冥灵之子对抗武则天的李弘。事实证明，王皇后可不是武则天的对手，李忠也终被李弘取代。永徽六年，王皇后遭到废黜，李忠紧跟着遭殃，太子的接力棒交到了李弘手里。李治不会想到，他名下的八个儿子居然五个有过当太子的经历，普及率达到了8%，这个比例多高啊。永徽七年正月六日，李忠的太子头衔过期了，李弘成为现任太子。为此，李治专门改了一个年号，显庆。显庆发自肺腑的庆祝。对于李弘这个儿子，李治和武则天倾注了很多心血，如同每对新婚夫妇都渴望白头到老，李治和武则天也渴望李弘这个太子将来能够挑起王朝的重担。令李治和武则天感到欣慰的是，李弘的表现堪称完美，这个完美从他孩提时代一直延续到成年。在李弘还是儿童的时候，他受命跟随帅更令郭瑜学习《春秋左氏传》，讲到楚世子伤臣弑君时，李弘感叹了一声，他把书合上对郭瑜说道： 圣人亲自过目的书，怎么还写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？ 郭瑜回应说：啊，孔子作春秋，善恶必书，目的就是惩恶扬善，所以伤臣弑君的罪虽然过了1000年，但劣迹还在。李弘则说道： 我的眼睛不想看到，我的耳朵也不想听到，我想读别的书。 说这话时，李弘不过是5、6岁的儿童，是非观如此分明，令郭瑜顿时刮目相看。郭瑜思考了一下，将《春秋左氏传》换成了《礼》。 孔子说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从今天我们开始改学礼。 不久，李弘又做了一件事，让李治欢喜不已。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他挂名主编了一本书。这个书的名字叫《瑶山玉彩》。这本书由李弘担任主编，太子宾客许敬宗、太子右庶子许与师、中书侍郎上官仪、中书舍人杨思俭担任编委，编委团队非常强大。许敬宗在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李世民旗下的18学士之一。许与师这个名字或许大家有点陌生，不过只要提一个人的名字，大家就会对这个名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李白，李白正是许与师的孙女婿，曾经在许与师的家乡安陆生活了10年，现在的湖北安陆自称李白故里。正是因为李白曾经入赘许家，并在那里长期生活。上官仪 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上官婉儿的爷爷，而杨思简后来差点做了李红的岳父，结果被贺兰敏之给搅黄了，这个咱们在前面已经讲述过。四大编委都是当时的文学大家，他们奉李红之命一起编著《瑶山异彩》，他们在文思殿博采古今文章，摘取英词例句，林林总总500余篇，便编成了《瑶山异彩》。从《瑶山异彩》的构成来看，无非是一些华美词句的集合，看起来有些小儿科，但是不要忘了，这正是李红这个6岁小孩干的。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，你还奢求什么呢？等李红将自己的劳动成果上报给李治时，李治一看大喜过望，喜好文学是李世民的传统，也是李治的最爱，现在这个优良传统又遗传到李红的身上，李治内心的欢喜无法抑制。这本看起来小儿科的著作为李红赢得了30000匹绸缎，许敬宗等四大编委也跟着升级，同时还有绸缎相赠。太子李红在父亲期待的目光中渐渐长大了，到公元668年，太子李红已经16岁了。这一年他又做了几件大事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红又做了什么事情让李治大喜过望呢？李红与武则天的冲突又是因何而起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约一死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